喂，Hello，又嚟女广场啊，我系 Sony 啊。咁咧，其实咧一路以嚟，我都唔觉得自己系嗰啲走在潮流当当嘅人嚟嘅。咁但系最近咧，真系觉得自己咧越嚟越呢个背啊，系啊，即系越嚟越 outdate。点解咧？咁因为原来发现咧，自己开始同而家嘅所谓嘅年轻人脱轨。咁最近上网啦，睇咗啲所谓 MK 文学大赏啊，某个网站嗰度咧，咁发现咧啊，原来佢哋而家嗰啲人咧，写嘅嘢系，即系佢哋做嘅嘢系。唔系好理人哋世俗嘅批评噶啦，已经咁。例如咧，见到有个女仔咧，咁佢出嚟做援交嘅，咁佢咧就影咗张相啦，自拍大头相又摆咗上网啦，咁佢就 po 咗一段 status 啦，佢讲咩咧？咁佢就系话，我今日第一次完成咗第一次 tray 啊，咁然之后咧，佢话嗰位师兄咧好温柔，好好人噶，佢仲赞我个窿窿好紧添啊！佢话我好开心啊！咁 以后 好 咧 开心 系啦，咁以后咧呢位师兄咧就会系优先嘅咁样样咯，系啦。咁即系我睇完之后，我就会发现啊，屌呢个世界究竟发生紧咩事啊？咁我哋今日咧请咗两位嘉宾啦，咁继续咧有中女有嘢讲做娜啦，同埋有阿六月嘅。 啊，你好啊！ 系啊，大家有冇上网睇过呢啲类似咁样嘅嘢啊？ 我觉得老作啊！ 哇，但系佢哋系直情系将自己嗰张自拍相咧。即系影咗一张好大头相喺自己 personal 嘅嗰个 Facebook 度咧，影咗上去，然之后即系佢哋已经系开始唔惊人哋讲话佢系，即系佢出嚟做援 其实 交噶 援 咯。 交咧系源于呢个日本嘅，佢全名叫援助交际， 系 啦，就系俾嗰啲咸湿佬啊，啲叫痴汉啊，嗰啲人咧又惊拍女朋友啊，又惊同人拍拖啊，冇机会识女仔啊。佢只不过约呢啲女仔出嚟咧，跟住同佢哋去下街啊咩？但系香港咧，即系临尾咧就将呢样嘢系扭曲咗嘅，就变咗有上床啊，有咩咁试过有个女人玩援交俾个拍咗院嘅肥仔肢解咗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冲咗落渠喺个渠度流翻啲肉碎出嚟嗰单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嗰单我都有睇，系啦。咁同埋最近咧，我都有同大家开心 share 嘅，即系同啲朋友围内开心 share 就系、是、食京男啦，同埋即系呢个食京男之后，仲有呢个食屎男啦，咁佢讲乜嘢咧？就事完有个女仔又喺嗰个 Facebook 咧，就即系发表佢嘅 status 咧，咁就喺度讲话：哎呀，我男朋友真系好爱我啦！咁就将佢哋嘅对话咧就讲出嚟，就话呢个男人，呢个女仔 M 痛，咁然之后呢个男人咧为咗咧令到佢开心啲同舒服啲咧，就话我愿意食你啲 M 咁样样啦。咁 佢将嗰个停咗啲血绝咗出嚟，等佢 我唔知究竟佢系我究竟我唔知佢究竟系绝直接绝。佢嗰个位啊，定还是啜佢块 M 巾啦，定还是系乜嘢？即系去显示佢嘅 如果 爱 佢 啦。 系 M 巾，佢会当系茶包咁用嘅 茶包， 即系吸血僵尸茶包。 吸血鬼啊嘛， 吸血僵尸茶包。 系啦，咁即系佢哋系即系开始，我又觉得 好想知佢点样啜咧。其实 哇，真系唔知喎，佢点啜呢样嘢？你真系要问翻当事人。 其实应该停咗佢而啜啲咧，真系。但觉得好核突咯，我觉得 系啦。咁佢呢个女仔咧就咁讲啦，陈 X X，我知你好爱我，你系第一个会为咗我而食月经嘅男人，我知你对我系真心噶，我爱你啊，老公。然之后咧就系、是、同踢咗嗰个男仔个名啦。哇，而家嘅爱原来系要用食经血嚟到证明嘅，我真系 好核突。 即系我，譬如你食经血嗰个动作系点样嘅？其实 我唔知啊，你要问翻当事人啊。或者我哋阵间可以 Facebook 嗰度咧 inbox 下佢睇下啊，我想知道你个老公系点样样，暧昧荣少啊，佢老公叫做系啊，嗰啲名咧咩坚系乜乜嗰啲咧，啲 MK 仔好中意用啲 Facebook 嗰啲名坚系乜乜就系嗰啲系啦。咁然之后仲有一个咧，就继呢个经血男之后咧，又有一个叫做即系不甘示弱啦。另外有位女士，佢就话：老公，你竟然比食经男更加爱我，你话想证明俾我睇，你竟然食我嘅便便。虽然 已经惊 啦，系啦， 吸血僵尸咁样。 竟然呢个仲要食屎添，哦！你话想证明俾我睇，你竟然食我嘅便便。虽然我净系讲下，谂唔到你真系食，我真系感动到喊。我谂我呢世跟定你了。即系原来而家食 M 同食屎就可以沟到女咁，大佬真系。各位男士，你哋唔使俾心机做嘢。 性扭曲咧，我觉得呢啲系性扭曲。 咁其实应该乞衣最多女啊。 系啊，乜都食啊。咁咪其实狗都得噶， 狗 都食屎噶。咁啲女人， 狗好爱你啦，应该。 哇，狗食屎系一个原始行为，系叫 reabsorption。 唔系，咁我相信，如果你养一只狗，你对佢好，只狗对你嘅爱，应该系比你男朋友嘅爱系更深嘅，因为佢得你一个啫嘛，系咪先？ 但我发现原来而家嘅人系即系用呢啲嘢去证明佢嘅爱，究竟乜捻嘢系爱咧？即系我越嚟越做人越唔明啊！你明唔明？ 问世间情是何物？ 咪就 系 咯， 直教呢、這个吓、啊，直教呢个绝血食屎真系屌你！ 系咯，同埋即系我自己系发现，原来系究竟系我跟唔上潮流啊，定还是其实系即系讲紧呢一代嘅人系即系佢哋嘅观念系越嚟越扭曲咧？即系我哋以前即系所认识嘅 M K 仔咧，即系都系嗰啲即系成身黑衫黑裤窄脚裤嗰啲恤衫，然之后个头即系 gel 到好似火箭，即系超级赛亚人嗰啲噶嘛。即系着件好窄好窄嗰啲裤噶嘛，跟住有啲链啊，有啲单车链嗰啲喺条裤度嘛。而家嗰 一嘢甩鸠晒你 嗰啲。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嗰啲唔系噶嘛。 唔系我见嘅有啲我唔知佢系 M K 定系咩 K 喎，就咧就好兴啊！我上年天热见到咧就着住件格仔恤衫，就着一条四个骨嘅裤，即系吊脚嘅裤，跟住着对好似嗰啲突咗好长嗰啲鞋，个鞋头系啦，鞋头夹出嚟。咁咧就即係佢會防止啲車會碌到腳趾嗰啲啦，係啦。咁咧跟住就就係孭住個袋，同埋咧戴隻耳環嘅。咁有啲係賺耳窿，有啲係冇賺耳窿，有啲係咁同埋咧，我見到有啲咧就係油指甲，油黑色指甲嘅。 啊， 係 啊，其實 有啲咧就着住對日本人字拖，跟住就係油腳甲嘅咯，就係搽咗粉底嘅。 呢啲係日韓系嘅係嘛？佢應該未必呢啲係去到 M K 我見過有啲直頭係着格仔恤衫， 唔可以天水圍啊藍田。 呢個係一個文化嚟嘅，應該係 格仔恤衫，跟住打住條煲呔。着条四个骨裤，好难顶喎、 啊。不伦不类 咯。系啊，其实我自己好惊咧，就系啲男仔，而家男仔咧，即系你唔 man 都算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娇柔？即系佢哋叫做乜嘢？即系好肉酸，佢哋系直情系有阵妖气。我直情行嗰个人行过啊，屌你妖气冲天，即 系 搵钟馗收捻咗佢先。 佢本身系已经内里已经系女人化咗啦嘛，已经。 我唔知 系 咪 嚟噶系嘛？ 其实嗱，我有睇过啲即系报纸咧，佢就话有啲医学报告指出，点解而家嘅男性系即系男就越嚟越唔男女，就越嚟越唔女咧？咁佢话原来系因为佢哋食嘅嗰啲即系佢哋由细到大食嘅嗰啲速食啊，即系麦当劳啊， 啲激素。 系啦，有好多激素咧，即系反而系即系刺激咗佢哋，令到佢哋本身应该 suppose 有嘅嗰种荷尔蒙咧系越嚟越少，即系所以变咗而家你可能见到街道越嚟越多我哋叫 TB 啦，系啦，即系女好男性化嘅女仔啦，咁话但系佢哋可能未必系真系同性恋噶，即系当然有一部分系佢哋男性打扮系因为佢哋可能真系中意女仔啦，咁我就唔 discriminate 人哋系咪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咁但系即系的而且确真系有一班即系我自己都识嘅男性化打扮。但系佢哋系好女仔嘅，唔系唔中意女仔，佢哋中意系男仔嘅。咁亦都见过啲男仔咧，佢哋系即系妖气冲天啦。我哋嗰又搽晒粉底啊，画晒眉、画眼线啊，咁又搽晒指甲油啊嗰啲。哦，但系其实佢哋系沟女，即系佢哋系中意女仔嘅。 其实你有冇睇日本好多明星咧？好多比较后生啲嗰啲，你有冇见到男仔收眉？收到眉好幼啊， 收成条精虫咁啊嘛。 唔系精虫就系前面好似蝌蚪咁，佢唔系佢就成条线咁样嘅，好幼嗰啲，唔系一度画上去咁样嘅，唔系精虫。精虫边有咁大啊？ 精虫都除过咁大、啊。 精虫又好似蝌蚪咁噶嘛，伏下伏下，佢靠条尾去喐动。 唔系，但系我而家啲人成日都话啲韩国男明星，日本嗰啲，即系我又唔系话不嬲都好中意日本嘅嗰啲组合咧，即系化到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嗰啲咧，我不嬲都唔系好识欣赏，亦都冇听。即系所以我唔熟，我唔敢讲咯。但系即系而家见到呢几年系比较系即系韩风系比较比日本更加流行啊嘛。 其实 点 解而家 欧巴嗰啲欧巴？ 其实而家点解咧？韩国嗰啲男仔咧，香港女仔神魂啲都其实你大家其实男仔应该自己检讨下自己，因为咧其实你睇嗰十个八个嗰啲韩风啊里边嗰啲男仔咧，第一人哋啲头发咧就整得好靓。即系佢执过晒个细形象指导我，即系香港女仔睇嗰啲韩国男星，其实睇到佢最好嗰面嘅，佢哋即系上晒粉，佢用嗰啲好薄嗰啲韩妆咧吓，高清粉底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香港男人同埋日本男人咧忽略咗就系韩国嘅男仔，佢啲牙好靓，你睇下，即系佢全部啲牙都好靓。 哎，我又冇留意呢， 好靓好整齐，反而咧日本嗰啲咧好多爆牙嗰啲。 韩国咩？韩国整牙超平。 佢哋嗰啲牙咧，嗰啲牙齿咧，系特别齐啲、靓啲、白啲，同埋咧， 佢哋係 係咪佢哋其實出？因為其實韓國佢哋嘅演藝界係好細個，嗰陣十歲嘅時候，可能佢哋已經係揀咗呢班人出嚟，然之後經過好多年嘅訓練同埋收輯。即係佢哋不離外型。 嗱，你有冇睇？你哋有冇睇新聞先？我哋阿咩司長阿袁國強咧講嘢嗰棚牙咧，哇污糟到係咖啡色嘅。咁啊，教育局局長我哋阿吳克儉咧，係啦，阿吳克儉咧一擘大口咧，嗰棚牙又係。 我又冇留意佢棚牙。 我唔明佢，但佢政府有釘肚噶嘛？啲人唔得閒去洗牙，真係咁忙嘅咩？ 我冇睇佢棚牙，因為次次見到吳克儉，我就係留意佢個頭，即係好似巴曲咁樣。 唔係你睇， 揾個 scan 嚟揾個掃描去掃一掃佢，睇可唔可以 睇一睇出嚟。其實咧，我有時都好留意男仔牙齒。其實咧，男仔牙齒又好，女仔牙齒好，其實牙齒對一個人係好緊要。但係咧，我發覺咧，好多人都忽略咗咯。其實你睇翻點解啲女仔個對嗰、那個。韩星嗰啲叫咩即係好吸引佢哋，係啦，好迷恋咁着迷咁咩呢，就係、是、因为佢哋呢皮肤又好啦，但你香港你搭地铁见到个男人呢，呢度啦眼下面两笪，鼻哥旁边呢度有两笪，一啲呢就好返即係好多个窿，跟住呢就好啦，而家最近呢就话阿煎平呢靓仔咗，跟住还地 胶面㗎嘛， 还地咩还地整容，其实可能人哋系做磨皮呀、啊、嗰啲，佢唔系整容，佢系美容。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好多男仔呢譬如十五六岁呀、啊、或者十四五岁嘅时候呢已经好多暗疮出呢，但系呢好多人呢即系好多男仔细蚊仔呀嗰啲 teenagers 呢，就佢哋呢就系、是、忽略咗嗰个皮肤护理。咁你知啦，一白就遮三丑嘛。 系啊系啊。 咁你谂下韩星嗰啲，佢皮肤保养得咁好，佢食面粉空饭嘅，佢有专人同佢做，譬如佢做 mask 会剩啊，咁啊再搽埋高星粉底，啲牙又靓。咁你话仲唔杀死啲女，仲执一执啲杂毛？咁其实香港啲男仔都可以做到。 唔系，但系其实我自己就真系唔系好识得欣赏韩国嘅男仔，因为即系可能以前细个靓妹嗰阵咧，就会觉得啊，你唇红齿白好靓仔啊，即系最中意啲靓仔。反而即系随住年纪渐长咧，就开始中意啲 man 嘅，即系反而咧即系譬如以前可能细个中意 F4 啊，即系话好靓仔啊。 即系你意思你中意刚强气多啲？ 即系而家 会嗰啲就叫油头粉面。 系啦，即系你而家见到日本，你话日本好、韩国好嗰啲新出道嗰啲咧，你真系完全唔识欣赏。即系你问我边个靓仔啊？反町隆史啦， 吓 系啊，即系中野内丰麻麻地啦。但系你问我韩国嗰啲真系完全叫唔出。喂，台湾嗰啲咧，即系你话油头粉面啊、唇红齿白嗰啲，我真系唔好识欣赏。但系我真係好想講咧，就係講咧話早期上一個月啦，好似早一兩個月啦，咁有個韓國嘅組合，我亦都叫唔出佢叫咩名啦，咁就嚟香港，就喺西洋菜南街嗰度咧，就即係搞簽名會啦。咁然之後咧，話嗰班女 fans 咧係癱瘓咗成條西洋菜南街，佢哋嗰種瘋狂嘅程度咧，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如果你叫呢班女咧用住呢個激情咧去衝擊天安門，我覺得共產黨係可以倒台嘅。 但係佢哋又唔會話用即係話佢，我覺得係因為點解佢哋會咁瘋狂，係因為本身香港本土你係冇嘛，即係嗱，唔係猛龍就唔過江，唔係即係唔過塘嘅魚係唔肥嘅。通常咧個個都中意來佬嘢嘅，來佬點解即係外國嚟嘅，個個都中意外國嘅嘢，唔係一定係紅蘇綠眼，而係有啲嘢你香港本土男仔係冇做到啊嘛。 哎呀，最近 有冇個個都有肌肉啊？你啲男人啊，年紀大少少，孭住個肚腩好似人哋大肚咁添啊，成日孭住個籃球出街，穿住件恤衫都爆樓嘅，一係就坐喺度搭兩個站就咁樣。咁你話你香港女人有咩辦法唔失望咧？ 其實我早兩日咧，我都喺即係烈女廣場 Facebook 嗰個專 page 嗰度咧，咁都有擺過有一個香港最新嘅2014年。嘅跳舞组合咁样，其实可以即系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去睇下嘅。佢系即系一个三个男仔嘅组合啦。咁佢哋走个路线应该都系近乎系抄韩风噶啦。但系佢俾人嘅感觉真系十分咁呕心嘅。 咩啊？好肉酸啊！ 好肉酸啊！ 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应该系香港人，我唔知系咪香港人，因为佢哋嗰啲歌，佢哋嗰隻歌系国语嘅，咁但系 系嘅，系 啦，咁啊，但系佢哋又系咧，即系画晒眼线啊，咁啊化晒妆啊，咁然之后嗰啲眼神咧，即系佢哋即系唔知系咪睇得太多韩剧，谂住反白眼就系型啊，即系眼神又好似吊睛板眼虎，唔知反咗去边。 其实咧， 即系反咗背脊嗰啲咧。 其实我接受男仔化妆，其实 我 接受。 我覺得你話如果有少少譬如有暗瘡印啊，咁你搽啲粉去遮咗佢，或者你可能即係畫下糖眉 OK 嘅，即係你要畫曬眼線啊，畫到自己即係個眼個淚嗰個叫做乜嘢卧蚕啊，嗰度咧黑晒啊，跟住即系个人成日鬼咁样样，争在即系打埋阴影，打埋个鼻骨出嚟，搽埋指甲油，哇！我真系顶唔住啊！ 其实我嗰个年代咧，我后生个年代，譬如八十年代咧，已经有男仔化妆噶咯。其实系即系我 好老实，你睇翻以前出道，譬如香港本土男星，你话古天乐又好，张智霖又好，即系黎明都好啦，佢哋拍嗰啲 MV， 即系初初出道嘅时候，唇红齿白，佢哋都化妆噶，佢哋搽唇膏添，即系睇得出。系啊，有啲直情系望一望，哇，点解个唇可以红到咁样样嘅咧？一定系搽唇膏。但系即系你嗰阵时睇，你会觉得好 OK 咯，系啊。 佢都有画眼线噶。 系啊，但系佢哋唔同啊，佢哋而家嗰条眼线应该会 mark 画噶。系啊，佢哋嗰条眼线系粗，争啲粗过佢条眉噶，我觉得使唔使画到咁粗啊？我自己就觉得我完全唔识得欣赏呢啲男性咯。 其实都要睇翻，我觉得化妆咧，睇翻佢要咩？佢要适可而止啦。譬如好似我哋唔系净系男人啦，或者嗰啲吹即系 follow 寒风嗰啲人去化妆。其实我哋喺地铁咧，见到有啲女人化妆都好肉酸噶。有啲即係我哋以前最興嘅話，嗰啲女人發馬騮屎忽啦，同埋有啲女人咧眼已經好細啦，佢仲咧真係揾支 marker 嚟畫眼線啊，離遠咧化到成個卡通片阿花木蘭咁嘅樣咧，佢即係可能佢中意嗰套卡通啦。 哎呀，我之前做嗰間公司咧，佢有個女同事咧，佢化妝咧每一日化嗰個妝翻工咧。我以为佢真系收工去做京剧噶，你知唔知？佢咧系化到真系少林足球嗰个梅咁噶，佢嗰个阴，佢嗰寒阴影啊，打个鼻嗰个阴影咧，系真系见到系黑色噶。跟住咧，佢嗰个系化仙子色嘅眼影，系搽晒成个眼盖，搽到喺佢条眉度咁样。跟住佢系鲜红色，即系血红色嘅唇膏，跟住仲要搽到好厚粉啦。跟住佢个胭脂又红，跟住咧仲要系见到咧。即系你行近啲红埋佢块面望咧，佢块面侧边打嗰啲阴影咧，你觉得佢块面系污糟咗嘅，系啊， 劲 佢，但系佢好犀利地，佢系每一日咧都系化呢个妆翻， 即系落咁重手， 系啦、啊，跟住有一日咧，佢都系呢个妆，但系佢个唇膏就转咗紫色，我心谂啊，你系咪中毒咧？系啊，即系我觉得可能你话化妆审美呢啲嘢，即系各有所好啦，你大家审美观唔一样，咁但系哇，你翻工化到好似做京剧咁样， 但其实我而家我就睇咗咁多女人化妝嗰啲嘢咧，我就 buy 咩喎？我 buy 韓妝，因為韓妝係 soft 啲嘅。 係啊係啊，即係你話女性嗰邊係嘅。 係咧，佢係 soft 啲嘅，反而咧男仔可能佢有啲 佢哋叫裸妝啊嘛，即係化妝好似冇化咁啊嘛。 係啦，其實化妝咧最高境界就係話嗰個人化咗，你唔覺嘅，而佢係可以將佢嗰個五官嘅缺點係隱藏，係將佢嘅好處揚出嚟，同埋咧台灣我嗰時睇過有本書咧係叫做《開運化妝法》。咁遲啲都有機會同你哋講啊，即係點樣？喂，你度眉唔好喎，眉頭散喎，多拗撬或者難處理感情事啊，收下度眉啦，畫翻好佢啦。有啲女仔譬如眉耷嘅，其實眉耷嗰啲女仔咧就譬如冇乜主見啊，或者會劈俾另一半恰啊，咁將後面嗰度掹咗佢啦，或者跟住畫翻高啲啊，等佢 即係畫到成武則天咁嗰啲啊？ 唔係，咁又唔係，即係會做翻個自然嘅眉形嘅，而同佢執，因為有啲女仔真係耷眉，或者有啲男仔真係耷眉。 我咁會耷眉啊？ 少少啦，其实可以咧，其实可以咧，系即系执一执，画翻高啲咧。其实眼眉咧系由30去到35岁个运啊嘛。其实亦都系讲嗰啲人嘅兄弟姊妹缘啊，嗰人嘅本事啊，各样。咁其实而家睇翻，我觉得其实我都 buy 佢哋韩风，即系我虽然我唔系成日话追韩剧啦，但系我系 buy 佢哋嗰个嗰、那個 culture 咯，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哋雖然佢係一個賣菜阿嬸或者一個賣 kimchi 阿嬸，都佢哋都係化妝出街嘅咯。即係我覺得係呢個係好，你睇下人哋韓國嗰啲師奶嗰啲阿太，同我哋香港嗰啲師奶，哇嗰啲女人啊，連隻眼都有斑嘅，即係好會好肉酸，同埋一收縮咗咧，嗰啲骨膠原因唔夠咧，嗰女人咧係巢皮。因為我好怕嗰啲女人咧，我搭地鐵咧，佢頭髮咧係好似地拖咁啊，灰白黑。三样嘢捞埋，佢仲要留长佢扎条马尾， 咁咧成支陈笔咁咧，哇！企喺你面前咧，真系系好肉酸。我发觉有好多即系香港好有啲好啲六十零岁，即系七十岁、五十岁至到七十岁呢个 range 入嗰廿年呢啲咁样嘅 range 嗰啲年纪嘅年龄层嗰啲人咧，系好唔顾身世，好肉酸咯、 啊。嗯，其实可能佢哋去到呢个年纪又会觉得诶，是但啦，系啦，即系本撇啦，叫做反正系咪都 大顾下使用 啊？反正系咪都过咗大半世咧，都唔争在啦咁样。 但我反而觉得咧，真系好似韩国嗰啲人咁咧，你虽然佢年纪大，譬如有啲都已经有孙啊，即系你有时睇翻韩剧有啲女人咧年纪好大，譬如好似叫咩大飞娘娘啊，咩王大飞娘娘啊嗰啲你见到佢系上咗年纪噶，佢嘴都有杂噶啦，但系佢化咗一个好薄嘅高清粉底，一个裸妆，画翻啲眉，擦翻到眉啊，搽唇膏出嚟，其实个人已经系精神噶啦。 所以其实你话韩国化妆品都应该打救咗唔少女性嘅，日韩化妆品其实日系都系嘅，不过韩国佢更加即系倾向化妆好似冇化贴薄啊，即系唔好太夸张啊，咁所以其实你见佢哋就算可能佢化妆咧，净系可能化咗即系搽咗粉啦，咁搽少少唇膏，少少胭脂，咁画翻条眼线就 OK 嘅啦，即系佢哋好少话搞到只两个眼蓋好似即系吊睛白牙虎咁样， 即系成个粉样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你话妆化妆方面咧，我自己几欣赏韩国嘅化妆嘅技术同化妆品。咁但系你话如果佢话 apply 落个男人度，即系佢将呢件事摆咗男仔度嘅话咧，我自己又唔系话真系好接受到咯。即系个样系真系都系嗰句咧，好唔 man 啊。 咁阿六月咧，你男仔点睇翻男仔化妆？ 我自己本人就冇一啲化妆。 你朋友之中？ 我朋友啊，朋友我谂香港少啲系嘛。 唔系，我都见到好多人化妆啊，而家多咗系啊。 我都唔，我间唔中会见到咯，或者其实系未必讲化妆，即系未必系嗰个男仔化妆，系讲紧佢哋成身嗰个妆束啊，佢条裤咧窄到咧，即系觉得佢会唔会除唔到啊？翻屋企，定还是系佢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即系可以将自己只脚塞入去？同埋我唔明点解香港而家啲男仔咧只脚可以瘦到真系两条柴咁样样？ 细个唔食嘢， 佢唔系，即系你话总人有肥有瘦啦，系咪先？你一定会有啲人系好瘦啊，咁呢样嘢明白？佢唔系啊，而家系讲紧倾向咧，可能啲九十打后十零岁嗰啲僆仔咧，佢哋全部都系倾向系瘦到咧，系你唔知似乜嘅，你完全系觉得佢系咪埃塞俄比亚移民过嚟嘅？ 佢咩真系咁瘦嘅咩？ 唔系个都系谂住瘦啲嘛。 跟住仲要着 legging 啊，成啊嗰啲咧，跟住又搽下指甲油，我心谂顶你咩事啊呢件事？即系嗱，你系阿妈啦，做啦，你如果你个仔搞成咁，你会点先？ 我仔冇啊，暂时。 咁都安慰系嘛？ 如果系咁，我谂我会即系将佢拨翻正一个正当嘅穿衣之道，即系唔会话即系 legging 咧。其实男仔着 legging 唔系咁好嘅，即系我觉得你贴身还贴身，但系我觉得即系点讲啊？ 焗死啲精啊！ 系啊系啊，即系个温度高啊嘛，会个高院温度高 少少着 legging 都 OK。 哇，大只少少吓，我又觉得太大， 即系好似人哋跳芭蕾舞嗰啲男人咁啫嘛。佢有冇嘢遮一遮先？ 唔系你大只到咩地步着呢件 O K 先？我即系对我嚟讲，男人着呢件 O K。 即系佢意思即 系 有肌肉，唔会话 你跑步都系着呢件。 唔系你跑步冇问题啊！你讲紧平时出街，你做运动跑步着呢件我都明白。即系譬如我有朋友，佢系即系所谓钢管脚咧，只脚好白，冇乜脚毛嘅。佢又觉得佢跑步咧着条短裤好肉酸咁。咁所以佢就会即系着条 legging 先至再出面再着多条松身嘅短裤。 佢保暖系嘛？ 佢唔系保暖，佢纯粹觉得只脚即系冇脚毛好肉酸啊！ 哎呀，我中意冇脚毛噶， 我都中意啊！其实 剃咗佢啦。 啊吓，嗱剃咗佢又唔同喎，系咪先？一系你就激光脱咗佢，你剃咗佢系会一点点嘅黑色。 系啊， 系啊，你好似女仔个 underarm 一样啫嘛，系咪先？但你剃咗佢同脱咗佢系唔一样嘅。 都有啲毛头刮， 系啊，会有毛头刮脚， 唔够滑 嘅， 系啊， 仲衰啊，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就系觉得，唉、哎，死啦，系咪？如果呢个世界嘅男仔都变成咁嘅话，我谂应该即系我宁愿孤独终老咯。 但系我唔明佢哋系即系化到咁行装，佢哋系公啊乸，定系佢本身都系做翻男仔？ 即系你已经觉得佢系咪去到雌雄同体啦？你即 系已经 系男女不分 个，佢个打扮系一个信号去吸引佢想埋身嗰个另一半咧。 但系佢哋呢啲咁嘅打扮可以吸引到边一种 style 嘅另一半呢？我又因为吸引唔到我先啦，首先咁，但系我身边又真系冇乜呢啲朋友喎。基本上我见到佢唔系话即系 真係敬而遠之，我唔係話歧視或者係乜乜乜咁樣樣。一嚟我身邊個生活圈子冇乜呢啲朋友啦，咁二嚟就係我見到我基本上我都會哇想點啊咁。 咁我 age range 係咩？係好細個嗰啲嚟。 我自己見到咧望上去你，我諗都係十六、十五六開始去到。 未開炮啫。 十五六開始去到廿三四歲。 未開炮啫，嗰啲嗰啲仲未知道自己嘅性取向喺邊，都去溝咗女啦，佢就唔會咁樣。 即 係 仲 係 赤的兒 話 係咪？ 係啦。佢又唔会咁着嘅，做翻个真男人噶。 定还是其实佢哋而家系想去学嗰啲即系韩风，即系韩国男仔嗰啲比较即系佢觉得咁样样会沟到女系嘛？呢啲唔系韩风咯，呢啲系妖兽风咯，系咪啊？ 即系有啲人学师不成才不精噶嘛。 系啊，即系妖气冲天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我觉得你佢哋应该学下韩风嗰啲男仔嗰个整洁啦。对头发嗰个整齐嗰个執着啦，因为明明叫你成个钟头喺度焦头，即系啲牙齿齐整啊，干净啊，咁佢哋又冇做到呢样嘢。 哦，其实我觉得干净好紧要，同埋我觉得男人系一定需要焦头嘅，即系你唔焦个头咧，即刻就好似即系生意失败啊， 即系鹦鹉咧病咧，嗰个冠咧耷晒落嚟。 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基本整洁，即系仪容你要注意咯。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又要掹到条眉好，即系咁幼啊，或者系又化晒妆啊，又搞到自己鬼五马六啊咁样样，系咪真系要去到咁咧？ 但系好得意嘅，我觉得掹眉掹到好幼咧，系多数系日本人，日本男仔而家好兴嘅呢一代。咁但系咧，韩风咧，佢哋就系会掹杂毛嘅啫。 但系女仔咧，我记得好耐之前咧系兴好幼好幼嘅条毛，啲条眉 ，sorry 啊，啲眉系即系幼到真系可能一条线咁。 好耐。 系啦，咁跟住，但系后屘去到翻即系近呢五年到啦，佢又开始兴翻系啲粗眉毛、粗眉嘅女仔噶嘛。 即系自然眉 型。系啦，咁然之后咧，以前掹掹开嗰班咧就发现大镬啦，因为佢 keep 住掹嘅时候咧，发现啲眉毛系生翻出嚟嘅。 其实好戆居咯，我觉得如果系掹眉掹，即系个眉画得太幼嗰班人好戆居。 系上学上嚟讲戆居定还是咩先？我 上学上，上学上生理上又戆居。其实咧，因为咧眉咧就系冇得翻转头嘅。如果有啲人咧掹咧，我嗰时我有个同学咧，我嗰年代80年代有个同学咧就嗰时就好兴又系兴幼眉嘅。咁佢咧就掹咧掹剩咧，掹完之后就唔出啦嘛，就掹剩呢个头，佢仲少过我啊。掹剩呢度，咁咧就成个能剧嗰啲面具咁咧，咁得两点嘅点咧，我同学咧谂起结咗婚啦，佢都系要画眉瞓觉嘅，佢瞓觉都要画眉，佢惊咧佢个真面目咧就吓亲佢老公，咁啊惊佢老公不举添，咁啊所以咧佢就画，佢由朝到晚佢都系画眉，佢要瞓觉咧洗晒之后佢都要 keep 住画咗道眉，跟住先瞓。 唔系，但系你画咗你冇毛就冇毛噶啦，系咪先？ 唔系啊，有啲笔咧，而家有啲笔咧有数嘅。你都可以係同你喺唔出嘅地方，但係你通常要做啲補救咧，就腋毛咁去擦咯，腋毛咁去擦，咁有啲增長嗰啲咧，專係係放眉毛同埋 eyelash 嘅嗰啲都得，我都查到都有啲出翻。 係，我自己知道就有啲叫做咩瘦眉啊，紋眉係以前好即係阿媽嗰代 甩色， 紋完甩色變咗藍色 噶嘛， 係啊係啊，但係佢而家有啲係叫做油眉定瘦眉。 瘦眉係啦，有時有啲位咧真係你出唔到，同你加幾針。加咗落去咧，咁咪佢嗰針咧就紋咗落去，咁咪變咗你個位真係冇毛啦，咁都有一畫黑色喺度，咁樣啫嘛，叫瘦眉。 係啊，所以即係諗過啊，咁我媽咧由細到大咧，我一掹眉咧，我媽就屌柒我噶啦，就發癲噶啦，我媽。 唔係，其實掹眉咧，其實掹眉就唔係淨係掹嘅，有好多嘢嘅，有掹啦、鉸剪啦，同埋嗰個剃眉刀嘅。有啲眉咧就可以剃嘅，即係有啲位可以剃，因為剃咗咧，剃咗就會出嘅，同埋越剃咧就越粗嘅。咁有啲位咧就掹咧，你掹咧就連個毛囊掹埋破壞咗咧，咁佢就出多幾出咧，佢就唔出嘅。 你雜毛嗰啲掹就冇所謂咯。 同埋咧眉咧就係最好就係收闊窄，就千祈咯，就唔好咧就嗰啲主幹咧都走去掹咗咧，嗰主幹就唔會再出翻。 系 啊，研究一下其实真系要。 系啊，好啦，我哋讲下，讲咗去掹眉添。不过唔紧要啦。我哋如果之后再有时间讲下其他嗰啲妖兽都市，我哋 其实韩妆 OK 嘅，阿 Sir 嘅。 韩妆系 OK 嘅，但系 唔好学啲，唔好啲。 韩妆快乐男人度，我自己都系嗰句，我唔识欣赏啦。可能有啲即系可能而家市面上有好多人都好欣赏，即系韩妆啊、韩剧啊、韩国男明星啊。sorry 啊，我真系星我一集都冇睇过，即系我都。咁大个咯，应该睇过一套韩剧叫做睇得晒，叫做《天国的阶梯》。 系啦，哦，听嗰啲鸡批 系 咁喊噶嘛， 系啊，系咁喊噶，系啊，就黄子华讲嗰啲咯，韩剧一定系有车有楼噶嘛，一系就撞车，一系死咗，诶，一系生肿瘤啊嘛，系啊，咁嗰套戏咧就基本上两样嘢都有嘅。 唔系嗰套戏我都学到一样嘢，原来眼都可以生癌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谂大个女都唔捻知，系啊眼癌，我心谂乜顶你啊，眼都可以生 cancer， 真系有 啊， 眼都可以生。 我开头唔知，我以为脑可以生癌嘅啫，系咯， 真系眼。 原来眼都可以生癌嘅，系咪睇得多？即系啲唔系几应该睇到嘅嘢。 其实我觉得香港男仔应该即系执下啲牙咯，啲牙真系唔靓。 唔系，但系你话箍牙咧，即系我自己啲牙都唔齐嘅。 唔系箍唔箍牙问题，而系根本有好多人咧，佢连一年或者年半或者两年洗一次牙都唔会有呢个习惯。 OK， 咁我哋。司长已经司长辈啊，嗰啲政府高级官员啊，司长嗰啲成日出镜嗰啲都唔洗牙啦。你话你点样推动到香港嗰啲市民会去洗牙呢？就呢个系一个问题。 哦、oh, ，OK，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讲啦，拜拜。Bye.